我在想你，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这一生与你纠缠不清。 有一个超级喜欢的人，还有超级喜欢自己的人，大概就是忙碌一天之后觉得好像还是很幸福的一种感觉吧，就像是吃饱了之后还能再吃一点小甜点，那种感觉就是人生又增加了一份甜蜜吧。希望你真的是如刚刚这首歌所言啊，遇到了这样的人。蓝色土耳其的街这位听友，他今天心情有点低落，霜降了，秋天呢也真的是渐渐的落下了帷幕，2018年的冬天呢正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天气一凉呢，人是容易这个情绪受到波动的，还有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自然界的一些萧条的景象可能都会让你产生这种情绪的波动，但是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过这个送别秋天迎来冬天了，也是有个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像我等四十多年这样的经历了，对于伤春悲秋，对于一些哀伤的调子大概都有免疫力了，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懂你，也只有你懂的秘密，不可思议，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 的惊喜。 总而言之，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见得是最后的结果，结果还在接下来发生。那这位无糖雪碧兑可乐，这首歌对你而言可能也是比较管用的吧。他说我心情不太好，在准备考教师资格证，就反而越是应该集中精神的时候越容易焦虑，莫名其妙的心里难受，听听广播好像能给自己缓解一下，也希望为自己加油。好吧，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过生日的朋友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隐隐斯汀，他说今天霜降了，也是我农历生日，我要祝自己生日快乐。在北京努力这么久，真的有些累了，祝福所有的北漂每天都能快乐，坚信苍天不负辜负有信念之人，同时也感谢这两个多月婷婷的陪伴，虽然有争执有泪水，但我喜欢你。送一首追光者给所有没有逃离北上广的坚持者，还有婷婷，还有我自己，生日快乐。为我们心中那束光，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希望的日子，也为我们能够坚守自己而点赞吧。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度过生日难忘的夜晚，生日快乐。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我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烟花经落便拥有，也失去着。 首《追光者》带给所有心中有光、有梦想、一直在奋斗的人们。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你做好两件事情就够了，一个是你的专业，一个是你的人品。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剩下的就是坚持，用善良、专业和真诚赢取更多的信任。接下来呢，就是运气还有时间了。如果这一切都已经捋顺得很清楚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在其他的旁枝细节上花费那么多的东西了。又是一年的霜降，希望每一个节气的到来都会提醒我们，距离上一个节气之中这段日子我没有荒废。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绿微博继续为您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苏醒和张远两个人终于在一起要唱出一首男孩子之间的情谊歌，叫做称兄道弟。 这世界太多人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不能太认真。这世界太多人把谎话当真，然后自欺欺人，搞错了身份。 称兄道弟不懂话题怎么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很笃定的相信。称兄道弟不管得意还是委屈，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伴我成未来，承认我时候雨过天晴。世界上太多的人，他们都是非不分，快乐的活下去就不能够太认真。这世界太多太多的人， 太多的人 习惯把谎话当真， 把谎话当真， 反而学会了自欺欺人，终于搞错了身份。 转移，有些道理说给懂的人听，不再畏惧的你和我一样很笃定的相信。 就是道理不管得意还是畏惧，有些默契总是心有灵犀，前路待续有你帮我闯未来，承认我时候雨过天晴。 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驻足停留。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我站在你左右，你左右从不回头。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I'm here for you。 虽然他们并没有用一个什么组合的名字真正的定义而出这首歌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支撑的称，称兄道弟这四个字真的是很有分量。如果没有经过十年以上的这种情谊，没有两个人之间很默契的一些东西过过心过过事儿的话，大概唱不出这样的歌曲。尤其在这样年底啊，经过了一年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我想许多人大概也需要感激自己的朋友， 给予自己的支撑的力量，所以这首称兄道弟也希望你能够和你的朋友分享。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如果没有和朋友在一起，而是和爱人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更让人羡慕喽。这首歌呢要带给颓童朋友，他说很久没有跟老公一起听晚间节目了，所以送我们一首歌吧。 你说了总会哭，时间留不住脸上的泥土，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我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你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你说城市的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守，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守， 歌叫做青梅竹马，歌曲的第一句石头剪刀布，这个游戏我们都玩过，后来的后来大概是恋人之间还原成小男孩小女孩的时候很喜欢玩这样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吧，所以呢也送给相亲相爱的你们，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都有原因，都有使命，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给你些什么。有句话不是说吗，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继续维持晴朗天气，晴天风响的夜晚非常有利于气温的下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为4度上下，接近入秋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出现时间在明天的天亮前后。早晨上班上学时天气比较寒冷，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扩散条件尚可，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上映三天，豆瓣评分从 6.4 分跌到 5.7 分，累计票房刚刚超过2000万元。杨幂主演的文艺片《宝贝儿》可能要创下她成名以来最低票房记录了。作为一部关注边缘人群的文艺片，这部影片的主创阵容可谓是相当豪华。监制是侯孝贤，导演是曾经拍出《碧罗雪山》《马背上的法庭》等多部现实题材作品的刘杰。作为眼下炙手可热的人气演员，杨幂也首次尝试拍文艺片，不仅素面朝天，扮相朴素，而且要用南京方言讲台词，还要用手语和其他演员对戏。电影《滴答屋》宣布国内定档11月1号上映。《滴答屋》讲述了失去双亲的小男孩路易斯，前去投奔离家多年从未谋面的舅舅乔纳森，意外发现舅舅的真实身份竟然是拥有神奇法术的魔法师，并且对舅舅那栋充满超自然现象的房子好奇不已。为了给视障人士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歌华有线、中国传媒大学和东方嘉影电视院线日前共同推出了公益项目光明影院。项目组日前已经完成了《战狼2》《建军大业》《我的战争》《钱学森》等30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同时项目组研发的智能语言设备也取得了初步成果，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欣赏到无障碍电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来到2018年霜降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我想带给一位听友，你写来的心情故事我都看到了，努力做好小橙子，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能抚慰你的情绪。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of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and loves,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Adele 演唱的 Someone Like You。 有时候这种歌曲非常适合在一个人的时候安静的，能够让许多情绪沉淀下来。一年当中每一个月份都超级开心，每一天都无比的幸福，这样的日子纵观过往的日子应该是不太多的。那样的年份该是多么的至顶快乐的年呢？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是像此时此刻你的这种平静，或者是你的一些小小的哀愁一样，我们都需要经过日子的波峰和波谷，所以呢，努力做好小橙子，心情不稳定也是很正常的。先和自己说一句，这一切都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然后再想办法，一个一个难题的攻克，慢一点没关系，但是要勤快一点。好吧，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的歌曲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听友，他想点播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那英演唱的《默》。他说，每当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会想起这首歌和那个人。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生活里，也不在我的朋友圈里，可是每当想起他， 就会想起一段有爱有痛起伏震荡但也深刻的时光， 忍不住化成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所有的失去都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来的，年龄还有经历 竟然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人与你无归无缘，也没有办法继续前行，是因为真的会有一个更适合你的人。彤彤默默1314，他想点播这首歌曲，祝张先生在这个秋天能开心快乐。你确定这个秋天在霜降这一天就彻底的在这个学术上呢是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在生活里我们还可以继续爱在深秋。李健的传奇。 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你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